是艾伦。那个我在 YouTube 上面频道叫做五星世纪艾伦。然后之所以会要来做那个 Podcast， 其实是当初我在开车的时候，应该是说一个两三个礼拜前吧，我遇到一个客人，他跟我说：“哎，司机先生，我觉得你说话的声音其实蛮好听的，我会想要听你的，因为你有在做频道嘛。”那我想他说我会想要听你的声音吧，就是说因为他说在车上听到我的声音，他觉得蛮独特的。那其实我自己的声音，其实蛮多人都跟我说，哎，你蛮适合去做那种电台主播之类的。当然，一直没有机会哦，所以就是想说，因为可能也是兴趣的关系吧，所以就没有在那个主题上面走，那也不是走相关科系，但是没有关系，因为你们今天可以在这边听到我的声音，就是因为我希望说把我的内容放在那上面。然后我这一次的主题，我这一次会做一系列的主题，就是在我们 Podcast 上面，那包括我频道上面，因为我现在是用拍摄的方式哦，所以你们现场可能在听的朋友 ，maybe 在之后会在我的频道上面，你们会看到我分享的视频吧，就是现场的画面，那也是敲了很久 ，OK， 花了很多的时间啦，那没有关系，反正如果说你们听得清楚，觉得哎内容不错 ，maybe 可以继续 follow 我。那我这一次想要跟各位分享的主题，因为我自己是做 Uber 司机，所以常常很多我的观众朋友都会问我一件事情，就是艾伦啊，如果说哪一天我们出车祸了，因为其实真的有很多人就是遇到车祸，可是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我先分享一下好了，因为啊，车祸这种东西，其实我讲真的没有很难去避免，不管是别人的错，甚至是你自己的错，都很容易就是没有办法去避免哦。怎么说呢？我自己其实算是一个开车算蛮小心的人吧，因为我平常都在客人吧，所以你会知道说，其实在客人的过程中呢，其实 OK， 在客人的过程中呢，其实你必须要非常的小心去开车的，因为我这样讲好了，因为每一行都有每一行他需要注重的事情，像我们 Uber 司机就必须要去比一般人还要来得小心一点，因为你一整天你都在路上嘛，所以你就必须要比别人开车更小心一点，这是应该的。那为什么会出车祸呢？其实我在2020年今年呢，总共出了三次车祸，那就是运气非常好哦。那怎么会说呢？第一次是我自己不小心啦，就是那时候开很长很长的长途，开了快要一个小时的时候，然后刚好下坡，然后有点晕，然后就踩刹车没有踩到底，就碰到前面的。那前面的当然就是马上我就跟他说，那我们就现场就报警啊，因为我车子也有那个车体险。然后就我判，那 maybe 就之后就是我会赔给对方。那因为车体险的关系，我强烈建议各位有平常在开车的朋友们，建议你们一定要买车体险哦。为什么？因为这很重要。因为哪一天意外发生，没有人知道说意外会不会先到，因为其实没有人愿意这件事情发生。那如果说你没有保险，你今天如果撞到的是双 B 呢 ？Maybe 它的后钣金可能就三四万五六万，然后可能保杆是三四万五六万，那你赔得出来吗？这是一个问题，第一个问题。那第二个问题就是说，哎，因为我保险的金额，像我自己保到车体险是保到4万多块钱，所以赔别人的时候，基本上他们也会就是。这4万块它是帮你去吸收的，因为我的车体的部分好像是100万的车体的额度吧。对，然后为什么要保这个东西？其实就是你看你，我今天如果说没有保这4万块的保险 ，maybe 我前面如果撞到的就是更贵重的车子，然后本金整个撞进去，那可能就是30万起跳。所以这是一个车体险的重要性哦。务必跟各位开车的朋友，因为其实我这个 case 虽然它是一个案例之一，但是说真的，我也不愿意这件事情发生。而且像我开车这么久，然后又是这么有经验的 Uber 司机，也会晃神，好不好？ 太高估自己的能力的时候，就会出一些纰漏。那这是第一个 case， 这是第一个我发生车祸的 case。第二个 case 是什么呢？嗯，那时候是在信义路里面嘛，因为我在巷子里面，然后刚好接到另外一个客人，所以我必须要回转。然后因为我在回转前，我是确定我四周都没有人，然后我才敢回转。我是回转会非常小心的人。然后我在回转的过程中，突然啪，我突然听到后面碰了一声，我想说，干林老师欸，为什么我回转有人撞我？我当下是这样想。那后来警察到现场，然后我们看了现场的画面以后，因为我在回转的时候，我确定四周都没有人，但是那个。我也不知道说到底是我太倒霉，还是对方真的也是蛮屌的，因为他贴我很近，然后我后退一点就碰到他了。那他可能也以为我要闯关，但是我在回转就准备，然后我在倒车，然后要回转，因为我是在倒车的时候碰到对方。那你说这个运气真的是也是非常好，也是非常好、哦。但这个对方的责任其实。也是有，但不大，好不好？也是主因，也是我，但是我会预料到这件事情发生吗？其实我说真的，当下你要回准备要走的时候，那前面又刚好堵了一台车，所以我要后退一点，把那个路线修正一点，会比较漂亮，一转就过了。然后真的，然后呢就很不幸，我就屁股就碰到对方的头嘛。正常来讲的话，如果是对方撞我的话，是对方的责任。但是我们是往后推到他们，后推到他的前面，所以其实讲真的也是蛮尴尬的。然后现场那个警员也是蛮尴尬，他说：“哦，怎么会这样子？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好 ，OK， 这两个就是案例。那我们今天要聊的主题是什么？今天要聊的主题就是说，当事故发生的是时候，我们到底该怎么做呢？嗯，因为没有人愿意这件事情发生，但是通常发生的时候，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你必须要去厘清这个事故的造责谁比较大，比方说你比较大，或者是对方比较大。那因为事故没有说谁对谁错，比方说 A 撞 B，B 撞 A 就全错 ，B 就全错。No， 是一般造责在台湾的法律上不是这样子，它是比例分配。那怎么会说比例分配？比方说像是我第一个 case 是我撞人家嘛，然后对方车是静止的，所以我全责，所以对方的责任是零，然后我责任是十，这样 OK 吗？这按比例来讲是这样子的。然后呢，因为第二个 case 可能是对方也没有，如果说对方后面那台车要往前走的时候，然后刚好碰到我的话，那对方可能也有一定的比例，可能 maybe 是一跟九，那我的造责可能就是九，对方的造责是一，按照比例。那这个东西是这些比例是用来干嘛？就是比方说我们赔偿金总共是总共加起来，我修车修了2万块，他修车修了3万块，那总共是5万块嘛。那今天如果照着我是9的话，就是 90% 的责任是我的，所以是4万5，可能是这样算啦。但是详细到底要怎么瞧，也是要看判完以后到底怎么瞧。那通常这东西，因为如果说你有保险公司，那你就可以跟保险公司说，这边就是交给你们处理就好了。如果你有出险的话。然后呢，我就要聊到我们今年的第三次车祸。这样讲，觉得自己还蛮白痴的，就好像很容易出车祸，也不是啦，不是很特别容易，特别白痴，特别容易出车祸，就是刚好发生了，那我也没有办法。OK， 那今年的第三次车祸呢，是我在巷子里面，然后对方也在巷子里面，我们这样子直角的方式对撞。那主要原因是因为对方车速是蛮快的。我车速其实蛮慢的，我确定我的车速大概是10或15，对方车速大概是25左右。然后我右前方停了一台邮局的车，那因为我要绕过它，所以我就用起步的速度往前走。不知道你们这样听不听得懂？如果说没有看现场画面，可能听不太懂。但是就是我们就是对撞这样子。那这边的造责呢，你们会觉得 就我这样讲起来，你们会觉得谁的造者比较大？我一开始心想说，干你妈的，为什么你撞我啊？对，我心想是为什么你撞我啊？然后警察来了以后，我就跟那个警察是那个。她是警员，是一个女生。我跟她说：“小姐，那个我开车其实蛮注意，我只是要绕过前面的那一台邮局的车而已。没有想到我就被对方给撞到了。对我是这样子当面跟她讲，然后我说这应该不算是我的问题吧。但后来因为你们如果说有发生过事故，都会知道名字上面写的，比方说案发人林盖伦。”然后车号叭叭叭，上面写的那个通常是责任比较大的。结果我看到我上面的时候，我就傻眼，感觉我错比较多。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即使你认为你错的比较少，然后你觉得对方错的比较多，但事实上怎么判这个东西怎么判定？因为我是弄，他是向，你懂我意思吗？主干道的路权永远都比副干道的路权大一点。那我也是 ，maybe 他就七 ，maybe 我的造者是七 ，maybe 他的造者是三或者六十，我也不确定。反正，就这样子吧。因为那个当下我也是直接去报警，直接出报警，然后出险的。那很多人会问说，哎，今天事故发生的时候呢，我到底要不要出险这件事情？首先，因为你当下就像我刚刚前面讲的。你当下你要先清楚说，哎，造责谁比较大，然后再决定要不要出险。这其实是一件，我不知道能不能讲啊。但我今天拍这个片子，因为我这些东西其实有很多东西是我不太方便用公开的方式讲的，因为，哎，但是不能，就是大家都知道，然后不太能怎么讲，就是这样，就是。哎呀，反正你们听得懂我，听得懂我的意思就好了，听得懂我的意思就好。Maybe 是我梦到的。好，那事故发生的时候，当你知道你的责任比较大的时候，然后对方的责任比较小的时候，这个时候 Maybe 你拿把你的钱包拿出来，看里面有多少钱，全部可以赔给对方，赔钱了事，这个是会比较好，因为比方说，好，我今天出险来讲好了，出险虽然说这一次我撞到对方了，我不用当下赔给对方，然后我也不需要说用不用保险这件事情，就是比方说好了，因为出险它有个问题，就是说明年的保费会增加，比方说像是我40000块好了，明年大概增加大概要8000多块的。8000到10000，因为我当下都会问说，问那个帮我保险的那个，处理事故的那个营业员，跟他说，哎，这个东西我大概如果我出险了，我明年会增加多少保费？这个是你可以去问的。那如果说你不出险，可能你出险就明年会加8000嘛，那你不出险，好，你就赔给对方嘛，就这么简单。那假设我今天修车好了，对方修车如果说只有3000-4000，哎，比方说他就只是拉差，因为我这三次车祸真的都没有撞进去钣金，都是他上面那个漆有没有一点点这样子掉下来。对，但是保险会怎么判？但是法官怎么判？他会判你要把对方这只修好，比方说他只掉一点点漆，但是他去外面保养厂大概2000块以内就搞定了。那如果说是原厂的话，原厂也没有在烤漆，但是都是整只保杆去换掉。那如果说就真的判下去，等于就是说你必须要赔给对方一只保杆新的哦。如果是国产车，7000-8000以上，快10000多，然后进口车2-3万以上都有。对，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当你知道你自己错的比较多，你必须当事故发生的时候，你必须要先判断，哎。到底是我错的多还是对方错的多？如果今天是我错的比较多的话呢，然后他的伤也不严重的情况下呢，赶快钱包拿出来，有多少钱赔给对方？大哥不好意思，我做错了，大哥不好意思，我开车没有注意你，真的。对，因为讲真的啦，我讲的也是比较认真的。那我自拍这个主题就是说， 真的可以把这些经验分享给你们。如果真的事故发生的时候，欸，你确定你真的错比较多，然后对方也只是小伤，那我建议可能不用到出险，可能当下，欸，跟对方和解，好不好？当下跟对方和解。那什么情况下会比较适合就是马上去报警呢？欸，你确定说对方碰到你，然后蛮严重的，齁，然后你确定对方的肇责也比你多很多，比方说对方欺你三，那两边修起来可能要10万以上什么之类的，那真的就出险出一出吧。因为如果说对方判赔比较多的话，那你因为你也有车体险，一方面你可以保护你的车子，然后你也可以比较好去做后续维修的动作。而且呢，出险有个好处就是你当下要维修的时候，你只要把那个金额跟派修单丢给保险公司就好了，你当下不需要拿钱出来去做那个维修的动作。所以我强烈建议各位，我今天的有在听的有在看的观众朋友，千万千万千万，你们有在行车开车的时间比较多，车体险真的要保，因为这东西是算是保护你的安全哦。不管你开车路有多熟，不管你是开车开多久，就像我这种 Uber 的老司机，而且因为 Uber 说真的，开车的几率比较高啦，所以比较容易会遇到这种小事故。那我遇到的都是小事故，其实运气非常好啦，真的非常感谢老天爷，就是我们都没有真的撞到说非常严重哦，就是一点小擦伤，对方双方都是真的哦，我们可能皮磨一磨，然后再烤一下就好，就搞定了，都没有撞进去，其实这是不幸中的大幸了。那我今天讲的都是就都是没有人员的事故，因为其实讲真的我也没有遇到过人员事故，又是另外一回事。如果说真的双方有受伤的话，那我强烈建议真的就是报警出险一定要做，好不好？一定要做。但是我今天讲的就是说，当你遇到小事故的时候呢，千万要记得，首先你先看，欸，到底是谁对谁错，你要先判断清楚。那你没有办法判断的情况下呢，我就建议你们就是 maybe 可能联络说，欸，比较懂车子法律的，比方懂，把现场图拍给你的好朋友，跟他说，欸，这到底是谁对谁错，那之后要怎么处理，我都会建议你们这么做。那今天为什么要分享这三个案例，其实都还好。最近我在社团上面，因为我自己是 Uber 司机嘛，我们会参加一些像是 Uber 的社团，那就是有遇到有一个司机就分享说，他刚好在回转的过程中，然后后面有后车两台 Autobike 这样撞他，然后他当下就报警，他说，欸，这是对方的错。但是呢，因为底下会有很多老司机回他，欸，这是你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那你现场在哪里哪里哪里哪里。然后我因为我当天也很无聊，我就把他的那个雷达图找出来 ,Google 到，哦，忠孝东路，因为我看到东区本源很常走的那条，非常常走那条，因为它刚好就是贯穿忠孝东路的中间，你可以在那边左转弯或右转弯，刚好是它是一个非常常走的路线哦。然后看到东区粉圆，我就知道你完蛋了，因为那一条很小，那条它是两线道，两线道其实非常不适合回转。如果说你有在开车的朋友都知道说，两回转你大概会用到三个线道。通常会走到三个线道，因为车子嘛那么长一个，它要直接转过来是不可能，它不是 Autobike 这样子皮舞就回转了，它要有一个半径这样子去走，所以通常回转会用到三线道。那我就看到说，欸，你在那边回转很怪哦，然后我就当下我就把他的那个地图调出来，哇靠，他在不能左转，因为那条他刚好要往不能左转那条，前面他前面的那条，他左边的那一条是那个单行道，他在不能左转的地方回转。那我就跟他说，我就把那张地图贴给他，那我跟他说，先生，你在不能左转的地方回转欸，你知道吗？他说，哦，可是我是要回转欸。我当下就傻眼啊，因为我看他可能是也是开了两年多的 Uber 司机，然后没有想到他会这样回我，当下真的是傻眼。怎么说，这是 common sense 哦， 就是很多人，我也不知道说，原来有一些司机也不知道这个状况，就是你在不能左转的地方，基本上你也不能回转。我后来晚上我就是隔天早上我就看到那个发文就删掉了，因为他可能也知道自己的问题了吧，可能也是。然后后来呢，我就是看到他的那个文章就删掉了 ，maybe 也是发现自己的问题了吧。所以呢，不管你们在开车的过程中，我觉得最重要、最重要就是千万不要心急哦。像他在那种角度直接大回转，那是非常非常危险的事情。而且其实为什么在不能左转的地方就不能回转呢？因为其实回转就是它两，就是两段式的左转，就是左先左转一次，再左转一次。所以你在不能左转的地方，当然也不能回转了，先生，你必须要知道这件事情哦。好的，那这些就是我们要讨论的主题，就是这样子，就是要告诉各位说，哎，发生事车祸的时候到底要怎么处理？那其实就是非常简单，你必须要先确定说，哎，双方的权益，就是双方的造责谁比较大。赶快找你朋友去做讨论，要怎么样去做笔录，然后当下你需不需要用到出险，需不需要报警？当然，有些人会觉得说，哎，为什么这件事情不报警呢？如果说这个东西就是，两三千块，对方也愿意接受你的诚意的道歉的话，那我觉得就不需要弄到出险，因为出险的话可能。不是不需要出险，是不需要说真的去找到警察。如果说，哎，你今天确定你错了，但是对方也愿意接受你诚意的道歉，然后当下愿意说，哎，一些小钱可以抚平。因为很多人其实有一些人是比较不 care 说，哎，这些小事就是小小擦伤，他们不 care， 因为他们当下可能就是有一些时间要走。但是你如果报警了，那就是一个小时、两个小时时间就耗下去了。那你就必须要在那边做完笔录，你才能走。所以有一些人说，哎，其实小事情就是不需要去处，也不是说不需要去处理啦，是他们不会那么 care。那你当下很有诚意的道歉，那他们愿意接受的话，那就不需要到报警 ，OK， 然后也不需要去出险这个动作。但是呢，但是，你们千万要知道，就是说，你们今天如果要想要启动保险，你现场一定要报警。这是一个逻辑，所以你就像我说的，你必须要知道，哎，这件事情小事故发生的时候，到底谁的造责多，车损严不严重？如果车损很严重的话，不是只是像我讲前面，哎，擦伤掉一点点的小小的漆那种状况，是整个钣金就凹进去，那个不是几一两千、两三千可以处理的，那都是上万的，所以一定建议你。一定要去做出险的动作哦。那我们这一次的 Podcast 这一次的主题也跟各位聊到这边。今天怎么会想要跟大家聊这些东西？其实很多主题一直以来在我的频道我都不太敢做，因为其实有一些内容是比较偏技术性的东西，就像我前面讲的，你要怎么样去回避掉，怎么样去把你的利害选损失弄到最小，这些东西都不太适合在公开的场合说，所以我会把它放上 Podcast。 那我频道上面，这影片 maybe 会放吧， maybe 会放吧，对，就是分享一些技巧给你们，那你们开车的时候真的要小心一点啦，真的尽量不要出车祸好不好，各位朋友们啊，停看停，没事就是转弯时多等久一点，开车最安全的方法不是开得多快，也不是看得多仔细，而是慢慢来，要仔细的等待一下，确定哎前后左右上下左右都没有人再转，好不好？感谢各位你们这一次的收听收看哦，我是艾伦，那我在我的频道上搜寻 Facebook 搜寻五星司机艾伦 Alan 就找到我了。那最近在做新的主题就是 Uber KTV， 前一阵子被那个 TVBS 报道以后，我就说这主题其实还不错，也会继续做。那这个 Podcast 之后应该也会再慢慢的去跟你们分享，那我会多说一点话。好，拍摄就到这边，感谢你们收看，记得要订阅我还有我的小频道 Podcast Spotify， OK，下次见，拜拜。